一广告。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为了胜利向我开炮， 红色经典，感受峥嵘岁月， 活着还是不活，这是个问题。 意志精品，一次听觉盛宴。 21世纪什么最贵？人才。 黄金强档，感受精彩辉煌。 电影之旅， 高，实在是高。 欢迎您乘坐今天的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今天我们的电影之旅 要跟您一起来重温经典影片《飞虎队》。这部影片由峨眉电影制片厂、中国电影合作制片公司、香港永盛影业公司联合摄制，出品于1995年，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的献礼影片。这部影片根据刘知霞的《铁道游击队》原著小说改编，和1956年拍摄的电影《铁道游击队》不同，这部影片增添了很多人物和情节，有的甚至是完全更改。那么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部影片的录音剪辑吧。影片是从嫂子的自述开始的，面对一张老红和嫂子结婚的旧照片，嫂子开始了回忆。 俺家几辈人都住在山东临城苗庄村，俺爹娘死得早，俺17岁那年日本鬼子就占了枣庄，奶奶临死的时候让我和陈庄开一盒炭厂的老红，按照当地的农村风俗订了婚约。奶奶说，妮儿啊，兵荒马乱的，你就瞎跟着他吧，他人好有能耐，不缺吃不缺穿的，咱女人能图个啥？那个时候啊，俺们都不知道老红已经秘密地拉起了队伍跟鬼子干了，更不知道他就是后来赫赫有名的飞虎队的大队长。 车站的洋行里，王强和日本鬼子金三谈笑风生，一副贪婪的样子。 太君热的，太君喝水的啊，喝水的，这个你的啊，我的，哎，给这么多， 这个他们分的。 太君，你的金票的大大有的呀， 哎，都是日本帝国的，大日本帝国大大的，我的小小的， 小小的，你的金票大大的，大大的有的。喝水的，太君，你得睡觉的呀。 我得睡觉的。 哎，得睡觉的。 你得回去的。 哎，哎对，睡觉。 临城车站的对面啊，就是正泰国际洋行。当时有3个日本掌柜的，都是些双手沾满了中国人鲜血的鬼子退役军官。 们表面上是做生意，其实啊，暗地里就是鬼子军事情报机关的特务。老红他们决定，就拿这三个杀人不眨眼的鬼子掌柜的开刀。 彭亮化妆成鬼子混进了车站，刘红等人趁机消灭了洋行里的三个鬼子。 他奶奶的，砍得痛快。 红哥，哎，俺先走了。小心点啊。慢走啊。睡觉吧。 近时王强忽然想起了李九，原来李九也化妆成了日本小队长，来到车站枪杀日本鬼子，但是敌众我寡，李九受了伤，逃到了王强家里。 不是我， 九哥， 鬼子追我，赶快下地窖。 对，快这边。 来啦，来啦，来啦，来啦！ 来喽，来喽，来死了呢！ 毛胡子的没有，良民的有。 快进来， 铁松啊，南京啊， 我的良民的干部，车站脚行二头，良民，良民， 滚过来， 干喽！ 良民。 王强糊弄走了鬼子，回来和老红要拉李九入伙，但是李九不干。 来来来，喝点水吧。 红哥的意思是想让我入伙。 哎，就是红哥呀，想聚几个穷哥们一块儿开一个炭厂，想约你一块儿来发财呀。 我谢谢红哥这么瞧得起我，可是咱没本钱呢。 你有，你讲义气又有一身杀鬼子的本事。 我明白你的意思，可是我这人单枪匹马惯了。 一个人单枪匹马本事再大也难成气候。 就是就是，兄弟再想想，好好琢磨琢磨。 二位不必再说了，我这人不想成什么气候，我只想凭手里这杆枪杀日本人，替我爹报仇。人多了累赘，还是一个人干痛快。红哥，强哥，我李九是好歹，看得出你们有来头，今后是能干大事业的人。真的，可是我不入伙。今后有打鬼子的事儿，言语一声，我李九要是不帮忙，我就对不起朋友。二位哥哥，打扰了。哎。 娱乐大篷车，开心乐呵呵。 欢迎回来和韩涛继续旅行，这里是娱乐大篷车之电影之旅， 让我们继续来收听电影《飞虎队》。 哎，我说，怎么还不干活啊？ 哎，你好，哎，领导，掌柜不还没出来呢？ 哦，您进去看看去。 哎，好， 来，我说爷们儿， 给您来点。 昨天剩下的活还不少呢，今天咱们还得抓点紧啊！ 来来来，再来！ 快出事了！快出事了！王掌柜，快出事了！哎，三个掌柜都被吓死了！哎，哥们儿，跑吧！哥们儿，不行，跑吧！别跑！我说爷们儿，不能跑啊！咱们得进去一块儿看看，好好做个证，要不说不清楚啊！给我进去看看去！啊， 走走走走走，看看看看， 日本人。 这三个掌柜都死干净了。 王强到了车站，重伤的金三突然抱住了王强的腿。 王子，你得打电话。 三掌柜， 宪兵队的。 放开我的腿！放开我的腿！不放开腿，我怎么打电话呀？我这三掌柜的，你得受大罪了的。 你看出这么多事，好好养伤你啊！啊，大家送走三掌柜的吧。 为了追查凶手，岗村拦住了王强。 进步太快了， 民那请干的大人，请干的大人。太君，太君，我的两命的，哎，骄横二头的，你看带的、穿的，都是太君发的。他们的两命大大的， 哎，太君问你，到底是谁干的？ 谁干的呀？我不是说过吗，一大早我们去歇火才看见的，我们也不知道是谁干的。 不知道？我说就是你们干的。 这都是什么时候了，你还说笑话？你说是我干的，我说是你干的。 打开喽。 太君，我说死死的不行的，我说过打东亚工农的我得干，杀太君的我得不干。三掌柜和我是朋友，他受伤的我打电话的他才得救的。你要不信，你要打个电话问问他，我说一句假话你也缠了我啊。太君没事的呀，没事了的呀，我就带着弟兄们去干活了的呀，干活。我说过大东家工农的我得干，啥太君的不干。 我说爷们没事， 冈村凶狠地杀死了无辜的洋行工人，王强悲痛欲绝。 狗日的日本兵，你不是说好不杀人了吗？你不是答应我了？ 哎呦，你们都来了，来 上来， 快快快快， 红哥， 快坐， 想死了， 红哥，快坐， 好久不见 了，好，大家坐，坐坐， 都快两年了吧？ 可不是嘛，哎呀，想死你们了啊！怎么样，都混得不错吧？ 呸，奶奶的，这两条线呢，没在我们的吃事了。小鬼子杀人就跟杀个小鸡一样，俺这气质高的汉子也只能干瞪眼了。 也没拦活路了， 这也够惨的呀。 可不是嘛，红哥，这小日本什么东西啊？你看，在我裤裆上打俩窟窿，这不是让我断子绝孙吗？他妈的！ 行了行了，红哥已经没咱们穷哥们的活路了。 红哥， 活路有，就看咱哥们有种没种。 大人有种啊， 这边来的就没脑种。 对 对， 你说吧， 没有脑种， 你说怎么干，大伙儿跟你干。 对， 红哥，洋行那几个鬼子是你领头砍的吧？咋，害怕了？ 嘿嘿，奶奶的，你就领俺们哥们干吧。 好了，有种的咱们就拜把子抱成团，跟小鬼子拼了。 好， 好， 哎， 好， 你 别 拼了， 哎， 等等等， 咱们走。 好， 老红聚来了一群穷哥们儿，义和炭厂开张了。李九前来道贺，他问老红对联上写的是什么，结果老红说颠倒了。 多谢多谢多谢， 哎，里面请， 谢谢啊。 哎，红哥， 哟， 哦，九哥来了， 慢着， 九哥就等您了啊。 不好的， 哎呦，谢谢谢谢， 快里面请， 来里边请里边请啊。 强哥呢？ 办事儿去。行， 主任回来了， 哎，里边这上面写的什么啊？啊， 买卖兴隆通四海啊，这边是财源茂盛达三江。 哎，红哥啊，我不识字，可这三四我还认识啊。先生写错了？ 不不，这一个意思，一个意思。哎，请请请，行。 哎呦，来六哥，哎，替我当个 九哥来了，九哥来了，小伙， 恭喜发财， 哎，请上座，请上座，上座上座， 哎，来来来， 小波倒酒， 大家啊，红哥。把客人接回来了， 政委李正被王强请来了，看到大家都在喝入伙酒，李九独自离开了。 这位是，我来介绍一下子吧，这就是新来的管账先生。 哦，毕竟李正。 哦，李先生啊， 拉拉手吧， 李先生，这干过粗活， 先生是不少字吧？知道几个？ 那门口的对联写的什么？ 啊，是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 哎，人家先生先说的可是四。 一样啊， 先生，这义和探厂的义和怎么讲？ 义是义气，和是合伙，义和探厂就是兄弟们合伙一起干。 嗯，说得好， 是这个意思。嗯， 他跟咱红哥说的一个字都不差。哎， 来，为咱们义和探厂人强马壮，干！来， 对，哎，为咱哥们凑在一块干，干喽， 干， 干喽。 你们哥们先喝着。我李九不扫大家的兴，我走了。 九哥， 九爷，您慢走啊，坐好。 不碍事，人各有志，咱们干啊！来， 咱们干， 干！秦爷来了啊，请。 这时，地痞秦雄气势汹汹的来了，李正一膀子就把秦雄摔了出去，大家都非常钦佩。 挺热闹啊！ 你们发了财，吃香的喝辣的，也得给咱们留碗粥喝，是不是？ 开玩笑吧！号称跺跺脚就能震塌半个枣庄的秦歇虎，也有喝粥的时候。我们这正忙着呢，有什么话你就直说，没事请便， 无事不登三宝殿。本来我同你们探厂这帮兄弟都是吃两条线的，有道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你说是不是？ 咱们兄弟几个也入个伙怎么样？ 咱们不是一股道上跑的车，走不到一块儿，忙你的去吧。 这么说瞧不起咱，我把探厂给你砸了。 你他娘的找打呀你！ 哥，这帮人都 你鲁汉有种也算条汉子。你还欠了我一袋子面子。 去你奶奶的， 我秦雄打你一个算是欺负你。 撒手撒手， 鲁汉红脸鲁汉黄脸林中一块上吧。 认你个奶奶，老子 这 他妈收拾了你。你 兄弟，咱们约个时间，我们一定奉陪。 老子今天就在这儿了。撒手你们。 鲁汉，你是谁？ 兄弟，大家都是在江湖上跑的人，有点面子。 去你妈的！ 大哥， 这 个 不摔死了吗？这不， 起来！我是你奶奶，我崩了你！ 眼看剑拔弩张，一场血战在所难免，李正走上前去。 兄弟，对不住了，请回吧。 你等着。都滚！陈浩，滚！ 新婚之夜，老红一直摆弄着心爱的手枪，嫂子哭了。 娶亲的那天晚上，俺守着病重的奶奶，一直等到了下半夜，老红才带着花轿，摸着黑儿溜进了村儿。奶奶呵呵一笑，就咽了气了。老红跪下磕了三个响头，一帮提枪的汉子就把俺抬出了家门。花轿悄没声的在野地里转悠了大半夜，俺这心里啊可真害怕，不知怎么的，脑子里啊又想起了奶奶讲过的山大王半夜里娶亲的故事。 咋的了？你不愿意？ 你到底做啥的？你不能瞒着我。 做啥的？做买卖的呗。 不吹喇叭不放炮，明媒正娶，倒跟做贼似的。 你当我傻？你们还带着枪？ 不带枪，这买卖怎么做呀？这年头，男人要是没杆枪，算什么爷们儿？我告诉你，我不是土匪，也不是山大王。我干的买卖对得起中国人的良心，我也不愿意连累你。你要不信，天一亮我就把你送回去。 我信。 你看得上我吗？保不准哪天我们就得掉脑袋的。 王强继续在洋行忙活着，他看到了金三，并从金三的嘴中探听到了日本旅团长山口晚上要来车站的消息。 我说爷们儿，都抓点紧啊！哎，抓点紧，干起来啊，干起来！这个放大屋里头啊，小心别让电打着。 哎，好嘞。 哎呦， 皇帝， 三掌柜的， 你弟好吗？ 哎呀，回饭吃的，你得出院了的。 说个，毛胡子大大的厉害。 哎呀，这个大掌柜的死了的，你的就是大掌柜了的。 我的大掌柜的不是了，山口太君他的大大的，我的小小的都不是了。 哎，不对，你的大大的山口太君什么干活的？ 吕团长的干活。 比你大大的？ 大大的腿的被毛胡子打断的，倒霉的，今天晚上就倒地。 哎呦，今天晚上就倒地。 嗯， 来，抓紧干的啊！ 晚上，老红带领飞虎队杀上火车，结果了山口。 なんで来たんだ？ 何なの？ バカ野郎！出て行け！ 何？ 行け！ バカ野郎！撤退！ 君たち、行った！君、 そうか。すぐに。 回头哟！山口先生，你们完蛋了！ 在迎接山口的车站上，王强和金三窃窃私语：“ 山口太君死了死了的，大掌柜的还是你的， 大掌柜的不能干了，我得回国打打的。” 哎，你得回国的，我得怪想你的呀！ 冈村很生气，并受到了上司的训斥，他决定炮轰义和探厂，没想到。义和探厂早有埋伏，反而炸伤了不少日军。面对冈村穷凶极恶的反扑，李正等人来找李九，告诉他非常危险。没想到李九没有听劝告，冈村找到了李九的住处，轮奸了李九没有过门的妻子小青。李九愤而报仇，没想到中了冈村的圈套，最后被冈村抓住，壮烈牺牲了。 有爷来了， 小赖吗？ 哎，有爷， 坐， 有爷来了。来来来，请进，九爷，早就给您准备好了。九爷，您在这儿慢慢用着，我一会儿再过来啊。好，哎，请。来来来， 李先生，你也喜欢抽两口，请吧。 九哥，赶快跟我们走吧，冈村正在满世界抓你的，你不能再回小青那儿去了。 李先生，我这个人独来独往惯，还是那句话，我不入伙， 入不入伙是另外一回事，他们早就盯上你了，赶快跟我们走吧。 怎么着，李先生，想绑票？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帮你们的忙还少吗？要论杀鬼子，我一个顶你们仨，相信吗？不信走着瞧。 哎，九哥， 李先生，和我有情。 李九的壮烈牺牲告诉我们，单枪匹马是不能干大事的。那么老红和王强他们又是如何继续打鬼子的呢？ 好了，各位朋友，我们上半段的旅行先要告一段落了，让我们稍作休息，稍后再见。 为了胜利，向我开炮！ 红色经典，感受峥嵘岁月。 活着还是不活，这是个问题。 意志精品，一次听觉盛宴。 21世纪什么最贵？人才。 黄金强档，感受精彩辉煌。 电影之旅， 高，实在是高。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为了胜利，向我开炮！ 红色经典，感受峥嵘岁月。 活着还是不活，这是个问题。 意志精品，一次听觉盛宴。 21世纪什么最贵？人才。 黄金强档，感受精彩辉煌。 电影之旅， 高，实在是高。 欢迎各位回到娱乐大篷车上来，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让我们继续今天的电影之旅，一同来欣赏电影 《飞虎队》。这部影片由梁沪生、胡建新、王继行编剧，王继行导演，王小烈、罗迅摄影，赵继平作曲。影片可以说群星灿烂，分别由刘威饰演老红，李雪健饰演王强，李强饰演李正，陈小艺饰演嫂子，张丰毅饰演李九，王志文饰演张兰，赵小瑞饰演鲁汉，曹鹏饰演林中，常荣饰演彭亮，雷汉饰演小坡，李幼兵饰演秦雄，而潘长江饰演黄二，袁立饰演小青，赵宝刚饰演赵老板，石兆奇饰演港村，吕梁饰演松伟，刘金山饰演金三。好了，下面让我们继续来收听这部影片的录音剪辑吧。嫂子端详着一张旧照片，思绪又放飞到了那个烽烟四起的年代。抗战爆发后，老红、王强参加了游击队，并被派回枣庄为八路军收集情报。王强得到了鬼子的信任，在一家洋行里扎了根。不久，他和老红、彭亮把洋行的两个掌柜干掉了，他们干脆成立了一个打鬼子的组织，以血还血，狠狠地打击鬼子。港村觉察到了这支队伍的存在，派出爪牙搜寻，但是日本鬼子仍然残暴地欺压着中国的老百姓。这一天，临城车站的副站长张兰回家，发现日本站长正在调戏他的老婆。 站长，你老婆漂亮。 林中找到了张兰，李正也来做起了张兰的说服工作。 张兰哥，咱们出去走走吧。 看相算命啊。